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74集。天还没亮，现在是黑塔的垃圾大扫除时间。南京玩家大多实力较低，兔头人速度太快，难以抓住，难以击杀。但是同为玩家的人类却比兔头人好杀太多。现在还好，还有五个小时，五批兔头人。如果只剩下最后两个小时，最后一个小时，那时候会发生什么？唐默说，玩家早就发现垃圾处理站在哪儿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出现。每个垃圾站的周围肯定有一些玩家躲在暗处，想要通关必须进入垃圾处理站，那里是杀人夺走徽章最好的地点。傅文铎说，秃头人的数量明显不够2万南京玩家通关游戏，现在还有其他地区的玩家进入南京参加游戏。声音停住，傅文铎看着唐默，唐默的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他蹲下身子，伸出双手合上这个小女孩的双眼。等唐默站起来后，傅文铎才继续说道，杀玩家凑齐徽章肯定不是通关方式，黑塔不会给出这样的游戏。唐默点头，是，每个黑塔游戏都会有通关方式，但无论如何杀人肯定不是唯一的通关方式，他一定给出了什么东西让每个南京玩家都有机会通关。唐默仔细地回忆黑塔给出的九条游戏规则，他一边思考一边说，把你的 surprise 送进垃圾处理站，你的 surprise。 声音戛然而止，唐默和傅文铎同时抬起头，一只强壮的兔头人从他们的头顶飞过，稳稳地落到马路的对面。那只兔头人是从旁边的一栋小楼里飞出来的，他飞出来时也没发现周围有人，看到唐默二人，他长长的兔耳朵向一旁歪了歪，两人一兔隔着马路互相对视。下一刻，兔头人扭头就跑，唐默目光一冷，瞬间冲了上去。这只兔头人也是倒霉，他虽然速度快，可他碰到的是唐默和傅文铎，两人分开行动，轻而易举地将他堵住。兔头人被唐默和傅文铎围在马路中央，他红色的眼睛在两人的身上来回转动，很快他扭头朝向唐默发出一道笑声， 叽叽， 似乎是觉察到唐默可能实力弱一点，是个突破口。兔头人健壮的双腿狠狠蹬在地上，如同导弹嗖的一下冲向唐默。唐默拿出小阳伞啪嗒一声打开，砰，兔头人撞在小阳伞上往后跌倒，唐默也被这股强大的力量震得后退三步。傅文铎立即冲了上来，唐默也收起小阳伞刺向被撞翻在地的秃头人。那秃头人惊得叽叽乱叫，不断乱跳，唐默便跟在他的身后用小阳伞刺向他，小阳伞刺入地面墙壁，刺出一个又一个大洞。傅文铎已经靠近，秃头人也被唐默逼到一个死角，唐默眯起眼睛再举起小阳伞刺了过去。这一次秃头人躲无可躲，粉色小阳伞直直地刺入他的脑袋，秃头人浑身一抖，他的身体化为无数道光点，一枚木头徽章落到地面。唐默弯腰捡起这枚徽章，傅文铎也走到了他的身边。这时萧瑟的风声中一道沙哑的笑声从他们的身后响起，两人齐齐转身看去，一棵巨大的梧桐树下，一个极其漂亮的年轻女人站在树后，嘴角扬起，不怀好意地打量着他们。这女人长得非常漂亮，放在地球上线前不亚于任何当红女星，不过发出笑声的不是她，而是站在她身旁的一个中年男人。这男人阴冷的目光在唐默和傅文铎的身上打转，最后落到唐默掌心的木头徽章上。女人眼唇笑了一声，声音柔极，语气暧昧， 那个小帅哥，你的徽章上是什么字母呀？ 唐默将徽章收进口袋，冷冷地看向这两人。女人没得到唐默的回应，似乎有些不满。她很不喜欢男人不理会自己的样子。她看着唐默，鼻子里发出一声冷哼。接着，她再看向傅文铎。 哼，那个帅哥，你朋友刚才拿到的徽章是什么字母呀？说一说嘛，我们又不会抢，就是好奇一下。 傅文铎神色平静地看着他，见傅文铎盯着自己看，女人唇边笑意更盛。他本想再说些什么，谁料傅文铎就是看了他一眼就转身离开，丢下一句淡淡的话：不像是南京的玩家。唐默点点头，按照时间推算，现在无锡常州的玩家、安徽的玩家可能都到了，听口音有点像苏州无锡那儿的。傅文铎低低地嗯了一声，被两人无视的女人无言以对。看着唐默和傅文铎远去的背影，女人的脸上好像打翻了调色盘，精彩纷呈。她捏紧手指看向自己的同伴，两人点了点头。下一秒，一道尖锐的破风声从唐默的背后响起，他侧头避开，一把银色小刀从他的脸颊旁边划过。傅文铎动作极快地抓住拴在小刀后方的银链，中年男人先是一惊，接着他怒喝一声，银色锁链骤然变红。傅文铎眉头皱起，他松开银链，男人趁机将小刀和锁链收了回去。小刀收回的同一刻，一只纤细的手从另一边刺向唐默的脸颊。唐默反应很快，他向后倒退一步躲开这一击。年轻女人勾起唇角笑了笑，眼神在唐默的脸上打了个转，柔声说： 小帅哥，你们说的没错，我们是无锡的玩家，难得碰上，切磋一下吗？哎呀，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，我们可是好玩家，从不杀人的，就是不同城市的玩家切磋一下，友谊第一，切磋第二，你说好不好呀？ 这么说着，不等唐默回答，女人柔弱无骨的手已经逼了上来。唐默在地上一滚，躲开这一击。女人的手擦着他的脸庞而过，傅文铎见状要上来帮忙，银色小刀又攻了上来。中年男人大笑道： 你的对手是我。 傅文铎眉头一挑，也不担心唐默那儿的情况，直接反过头冲向中年男人。四人在宽敞的街道上打了起来，砰砰砰的撞击声不断响起，银色锁链拴着小刀从各个方向击向傅文铎，锁链可以缠住他的动作，小刀如同最阴毒的毒蛇，在一旁等待机会，随时找准时机攻上去。中年男人起初还能笑着和傅文铎对招，但渐渐的，当他的动作不断的被傅文铎猜测到，每次还没躲开，傅文铎就已经猜到他下一次的位置。中年男人心中大感不妙，他在心中想到，南京不是垃圾区吗？怎么还有这么厉害的玩家？他还没来得及提醒自己的同伴事情不对，一把漆黑的利器刺穿了他面前的大树，轰隆隆，大树齐根倒下，男人惊得收回了小刀和银链。另一边，唐默的情况倒没有傅文铎这么好，这女人的速度真是快极了，她仿佛一条鱿鱼，滑不溜秋。她的攻击没什么伤害力，但是唐默却很难抓住她，而且她总是不刻意攻击唐默，似乎和她说的一样，她不想杀人，只是想切磋。所以他的手不断地从唐默的脸颊、手腕上擦过，好像在故意抚摸。唐默并不认为这是女人真的想吃自己的豆腐，他眯起眼睛，翻手打开小阳伞。女人的手打在小阳伞上，他吃痛地喊了一声，退回中年男人的身旁。唐默已经彻底摸清了他的动作，下一击准备直接抓住他。然而这女人居然不上了，他单手撑在地上，那只刚才不断摸唐默的手按在地面，掌心发出一阵白色的光芒，他轻轻地笑着。 哎呀呀，时间够了呢。小帅哥，你很好摸哟，让我来看看你到底是什么异能呢。 女人的话音落下，唐默双眼睁大，他觉察到了一丝不对，收起小阳伞就要攻上去，阻止着女人说话。谁料女人笑了起来，他用力拍向地面，紧接着他掌心的白色光团忽然升起， 围聚到他的身边，他微笑着看着这一幕，等待结果的出现。然后他看到他的白色光团分裂成了两块，女人的嘴角一下子僵住，他身旁的中年男人也惊骇地看着这一幕，张大嘴巴。 这是什么？ 白色光团不断分裂，从两个逐渐分裂成三个，再到四个、五个，最后一共21个光团漂浮在年轻女人的身旁。每个光团都不大，其中20个光团大小一致，只有拳头大小，唯有一个白色光团有半个脑袋大小，在光团中间横冲直撞。21个光团一共4种颜色，在女人的眼前跳跃飞舞，女人的身体开始颤抖起来，她恐惧地看着这一幕，忽然抬起头，不敢置信地看向唐默。 你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多异能？ 闻言，傅文铎嘴角勾起，淡定地看向唐默。唐默脸色一黑，握紧了小阳伞的伞柄，脚下一蹬，直直地冲了上去。一道凌厉的破风声，年轻女人惊骇地向一侧让开，可动作还是慢了半拍，粉色小阳伞从她的脸颊上擦过，她感觉到脸上火辣辣的痛，捂着脸尖叫起来。这是她第一次抚摸唐默脸庞时摸的位置，红色的血液从她的脸上渗出。 我的脸！ 唐默向后收起小阳伞，一旁的中年男人趁机赶紧甩出小刀，哗啦啦，锁链绑着小刀刺向唐默。唐默后仰避开，中年男人锁链一甩，掉头捆住年轻女人的手臂，将年轻女人拽回自己身边。与此同时，唐默伸出手，伸向那21个漂浮在空中的光团。见状，年轻女人双目睁大，她的右脸被鲜血染红，原本漂亮的脸蛋现在看上去十分恐怖。她憎恨地盯着唐默，中年男人拉着她想要逃跑，但她却扭过头怒吼道： 给我下！ 中年男人有一瞬间的犹豫，但下一刻他便冲了上去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